就是爱经典。 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10度，最高气温0度，东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10度到0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0度左右。严寒的冬季，为了保暖，很多家庭往往把暖气或者空调开得很热，甚至呢是有一点燥热。但是长期门窗紧闭，再加上暖气和空调供暖呢，室内温度偏高，空气又干燥又不流通，容易引起免疫力下降。一般而言呢，人体感到最舒适的温度是18度到24度，若温度过低呢，人就容易感冒。所以呢，每天至少开窗通风1到2次，上午开窗时间最好是在9点钟左右，而下午呢是在4点到6点钟左右。天气太冷的话呢，开窗时间可以短一些。春运大幕已经开启了，机场、火车站、公交、地铁春运出行。而今年的春运，北京有什么变化吗？在今年呢，北京西站坐车可以刷脸通道刷脸进站了，3秒左右就可以通行了。只要将2代身份证和磁卡车票在机器上轻轻一刷，完成票证人合一的验证后呢，闸门就会自动打开。而赶火车呢，最怕去火车站迷路了。今年呢，只要是北京西站的旅客下载北京通手机 APP， 就可以导航抵达指定区域，误差3米以内，可室内可室外自动切换，全程语音播报，拎着行李也不用慌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，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8度。节目更有北京本地休闲、娱乐、美食等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一年365天不间断，一天3小时高频次播报，为您的出行指路，为您的生活加分。如果您有关心的内容，欢迎拨打010-5175-2200。

那熟悉的歌总牵动耳朵，凭什么？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哪里，一样都存在。只要听见那声滴答，就不惊慌。飘过去的是那只蝴蝶，给我最无邪的世界，带着我去穿越儿时的狂野。

我觉得春节让我头疼的事，可能就是在家吃吃喝喝的，我怕长膘。本来冬天减肥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而且过年的时候每天都要吃很多好吃的，感觉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嘴。 过节最头疼的事儿莫过于这个节了，又得应酬啊，然后还得迁徙啊。 春节最令我糟糕的事情呢，就是七大姑八大姨谈论我找对象，还有找什么样的工作，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，总是说一些有的没的，令我很反感。